韩延柔的豪龙破军将现场掀起一阵高潮，转播中的解说潘林也在长长的一声奥以后就没有别的声音了。单枪匹马面对家世四人众，韩延柔居然以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冲了上去。这个妹子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形势啊？很有些人想嘲笑唐柔这自杀举动，但是下一秒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到韩延柔豪龙破军直接撞穿了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两个战斗法师的前置，杀到了两个远程枪系的面前。这看似自投罗网的状况，家世几位如果真有一点准备，瞬间就可以把韩延柔带走。问题是他们没有，无论是战术大师萧时钦，还是新一代的大神孙翔，还是潜力新人邱飞，都完全没有料到唐柔可以奔放至此。这到底该说是勇气可嘉，还是超级无脑？一时间没人可以定义了。韩延柔战矛抡圆了一扫，两个远程枪手被逼得不得不退，闪避的同时纷纷抬枪开始射击。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也转过身来继续夹击韩延柔。家世四人的调整已算极为迅速，但不管怎样，唐柔意外的举动到底还是打乱了他们的节奏。此时再度包夹，无论阵型还是节奏都不如之前那一波那样完美。这种程度围困一般选手或许已经够了，但是很遗憾，星星阵中叶修这样乱了节奏的包围，在叶修眼中完全不能用不完美这样客气的说法，根本就是漏洞百出。 火柴， 星星的团队频道中突然跳出来自军木校的信息，这不是什么暗号，火柴是王泽神枪手的名字。刚刚上场不久的他没有拯救家世的治疗，但是对小青的强力输出也算是为家世此时反扑奠定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基础。但是此时他却也被叶修指为了星星集火的突破口。这大概是这场比赛迄今以来第一次完整正面的碰撞，双方各自四个角色汇集同一区域，朝各自的战术目标发起了冲击。 面对家世的反扑，星星也表现得很强硬啊。 潘林惊讶地叫着，星星一直以来都在有意回避这种正面冲突，但是这一刻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家世四人围向韩延柔，星星外围的三个角色勇猛地冲上来救援。与此同时，被围的唐柔也赫然执行着叶修做出的指示。四面临敌，没有什么局面比这更能激发唐柔的斗志了。手速疯狂爆发，韩延柔迎面冲向火柴，一路高速晃动着身形躲避着迎面而来的枪手攻击。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紧追在后，他们两个在未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移动更快，距离不断拉近。豪龙破军，这种时候抢的就是时间，比的就是速度，没有谁还会节省大招。一叶知秋直接豪龙破军直朝韩延柔的后心炸了去，但是韩延柔也在这一瞬间高高的跳了起来，斗破山河。75级大招并不是只有家世的人会运用，一叶知秋的豪龙破军从他的身下掠过，相差只在毫厘。战斗格式原本也是要追加攻击的，但一看韩延柔居然出了大招斗破山河，连忙也是改了操作。萧时钦和王泽两位枪系的攻击倒是不必停，而且此时韩延柔身居半空，躲避攻击更加不易，一时间身上火花连闪，中弹不停，血线不住下滑。但这记斗破山河毕竟还是射出来了，带着一身的烟花和血花，韩延柔骤然从半空坠地，火舞流炎直穿地面，魔法波动自地壳翻起，泥石纷飞，当中还流窜着一束束火焰，正是火舞流炎的流炎效果。这样的大招无法硬吃，邱飞的战斗格式没有上前，孙翔的一叶知秋也连忙朝旁闪让避其锋芒。 倒是萧时清和王泽二人的枪械职业一边闪出范围，一边继续加紧攻击。 拿下！ 萧时清也禁不住发出一声咆哮。韩嫣柔猛烈的打法让每个和他交手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被撩拨得热血起来。然而就在韩嫣柔生命就要减退到零的一瞬，一道白光闪到了他的身上。小恢复术， 我 解说潘林在这一刻都差点爆粗口，他已经准备宣布韩嫣柔被击杀了，但没想到来自巨墨校的一个治疗技能居然在这最后的一瞬间拉了韩嫣柔一把。 神乎其技啊，这是李一博给出的评价。 小恢复术可是吟唱技能，能卡得如此准确，那非得极为精准的预判能力不可，这根本不是只凭手速就可以做到的事儿。只不过军墨校的技能低阶，没有职业加成，也没有治疗装备，这一小恢复术只是没有让韩嫣柔在那一瞬间被杀，要说起死回生却还差得远了。但是只是缓死了这么一会儿，却已经足够唐柔又做出一次攻击。落花掌带动着韩嫣柔的身形朝着火柴滑了过去，王泽没有闪避，韩嫣柔的生命已经低到小数点前看不到数了，闪避还不如直接打死来的方便。家世几位显然都是这么想的，纷纷亮出他们的攻击。结果这一瞬，韩嫣柔身上白光又一闪，小治愈术，韩嫣柔的生命又被拉住了，又是在刻不容缓的一瞬。从韩嫣柔所剩生命就可以看出这一技能有多及时，他补上的生命在瞬间都被打掉了几乎全部，韩嫣柔根本就是剩最后一滴血在支撑。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韩嫣柔的攻击力，落花掌拍到火柴身上，他顿时被震飞出去，落地处一寸灰的鬼阵五星连环向他索去，包子入侵纵身扑上，不等火柴落地就已经将他抓住，王泽顿时连一个瘦身操作都省了。火柴被击飞，家世的包围空档大陆，韩嫣柔急速地想冲出，萧时清哪肯给他这样的机会，火力疯狂覆盖过去，结果一道人影闪来，君莫笑千机伞一撑，将韩嫣柔完完整整地护在了身后。韩嫣柔居然没死，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李一博正在准备的解说词是想分析一下叶修接连两个神乎其技的治疗技能将韩嫣柔的死亡推迟对局势带来的影响，他可完全没有想到韩嫣柔居然能被救下来。就差那么随便一击，家世战队居然硬是没能得手，这实在是太不走运了。是的，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儿，大家都无法从技术角度去分析思考了，只能归结为运气。不过这似乎也只是暂时的吧。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两个早已经冲杀过来，两杆战矛呈120度的夹角从左右两侧朝君莫笑夹了过去。至于君莫笑护在身后的韩嫣柔也完全在他们的攻击范围内，萧时清的生灵灭更是直接机械旋翼飞起，居高临下要越过君莫笑的千机散盾直接攻击他身后的韩嫣柔，只要一击就可以了结，这种事儿怎么可能做不到？家世三位都有这个自信，即便已经有了叶修的掩护，但他们也不相信叶修可以将其护得如此周全。叶修确实不能，但是他也根本没有去掩护。生灵灭用了机械旋翼飞向了半空，居高临下一看，君莫笑身后的韩嫣柔顿时就是一惊。 当心！ 消息发出时已经迟了。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两人夹击冲到，君莫笑千机散盾一收，一股强劲无比的魔法波动已经喷涌喷出，伏龙翔天。只剩最后一滴血的韩嫣柔居然还在发动攻击， 而在君莫笑散盾的掩护下，这赫然是一次双人组合的盾盲战法。孙翔和邱飞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萧时钦从高处察觉时却已经迟了。化身怒龙的火舞流言自君莫笑收起的千机伞后钻出，直奔战斗格式扑去。已经冲到近前的战斗格式技能都已经挥出，但是却无法扛住伏龙翔天的攻击判定，技能出了一半已被魔龙叼走，魔法波动在他周围缠绕，瞬间波动爆发。这记大招战斗格式吃了个结结实实。孙翔的叶知秋倒是没受这偷袭，但君莫笑的千机伞收起来却是招呼他的，一记攻击杀伤不强，看起来更像是驱赶，但孙翔还真就只能硬吃，而不能朝叶修驱赶的方向去躲避。开玩笑，那边可是韩烟柔伏龙翔天扑出去的路线，朝那儿躲不是被人一石二鸟了？一记伏龙翔天不止偷袭得手，更被叶修拿来当作限制对手空间的手段，干净利落的一个二连击把一叶之秋击退到了一边，空中的生灵灭火力覆盖下来，结果君莫笑又是千机伞一撑遮在了头顶，他这伞盾这样使用起来那更是趁手无比。伞最正经的功能那可不就是遮在头顶吗？这两人共撑一把伞，在生灵灭居高临下的攻击下和包子入侵一寸灰去汇合，看起来像是在雨中漫步一般。韩烟柔的身上又已经被叶修施加了一个恢复术，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地跳动恢复，幅度虽然不大，但被家世几人看在眼中，真是死了的心都有。就这么几滴血，什么时候才能杀掉啊？